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作家李阳参加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旅行团，要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的时候却无法取得签证。外交部今天说明，国人前往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申请签证，确实必须出具中国大使馆的无异议证明 NOC。民众可以转往阿富汗驻日本及驻韩国大使馆申请。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指出，中国大使馆的无异议证明 NOC 为印度次大陆，例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政府部门在受理签证时习惯要求的文件，但经外交部查询，只有到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申请签证必须减负 NOC， 如果事先申请签证但到了当地不能入境，跟完全没有申请签证到当地才要申办，这是两回事，可能得请旅行社说明。亚运女篮四强战，中华女篮队今天再度对上南北韩联军，但是攻守失序，全场命中率 33%， 防守也让南北韩联军屡屡在禁区得逞，中场66-89输球，9月1号早上11点将和中国及日本的败方争夺铜牌。雪梨奥运跆拳道铜牌得主、现任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警备队长的女警官纪淑如，去年在仁武分局担任分驻所长期间续奖腐烂，警政署专案调查以无实际出力与规定不符及重复续奖，撤销了608次的嘉奖，记过两次，连承办人也受申诫惩处。纪淑如今天请休假，连同轮休，下周一才会上班。高雄市警局认为，这份行政惩处公文属于内部文件，今天惩处了传出公文的警务员，记过两次，调往其他单位服务。高雄市警局昨天将纪淑如不当奖励违纪惩处，以普通件的公文传到各相关人服务单位，其中就有受文单位的承办人看见内容，发觉有人遵照长官指示办理续奖，却连带受到了申诫处分，就把这份公文传给同事，希望同事们能够借镜，以后遇事才知道如何处理。高雄市警局指出，承办人员没有谨守机敏公文该有的分际，也没有善尽重要公文保管责任，影响警誉，情节严重，必须记过调地。艺人吴宗宪的儿子吴瑞轩在 IG 现实动态发表炸掉台北市政府的恐吓文，隔天吴宗宪带着儿子宣布退出演艺圈，检察官要求吴瑞轩写悔过书，以恐吓公众罪缓起诉一年，必须缴交50万给国库。吴瑞轩今天现身电视台自行宣告复出。吴瑞轩说，他跟姐姐吴珊如借了50万，未来也将以个人身份接工作，没有退出演艺圈。接口支付推出台版余额宝行销活动，金管会已经要求下架。接口支付今天声明，8月27号宣布的台版余额宝活动接口托付账户收到很多用户的建议和回馈，几经考量，接口决定先暂停活动，但这不是结束，希望用户耐心等候。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点，来到11093点，成交金额112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6点，2287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0.68点，230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0点，274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9点，跌幅1.14%，857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0点，2816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0点，3223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70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6分，成交金额4亿1600万美元。日元111.66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87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今天澎湖和金门还是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也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今天中南部、东南部地区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来到了2018年的8月30号，今天是星期四下午2点10分。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在星期四的第一个小时，我们要来做这一件事情。 追剧排行榜。 Yes, Choco TV, 我们来到了八月底，所以现在已经可以知道这个八月份的浏览量排行榜了。我们有今天有1、2、3、4、5名。 八月份大家都在看什么剧呢？ 第五名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才介绍的新剧，超新。 新剧就像冲上了第五名。 厉害厉害，虽已三十但仍十七，虽然三十但仍十七，这是一部韩剧。 嗯， 就是说我因为车祸然后昏迷了。 你居然是把自己带入女主角，我觉得很神秘。 Oops， 就是因为女主角因为车祸昏迷了然后昏迷了13年。 她一直觉得她自己还是17岁， 17岁昏迷但醒来已30，所以叫虽已30但仍17。 对啊，我比较希望就是虽已30 虽已17但仍、 也不是这样， 虽 17但其实是30。 那其实就是 我现在去，我真的很想报名高中。我很想就是再回到高中。 你可以去念高中吧？你可以念高中吗？ 可以，我想啊， 就是私立高中你报名就可以进去了吧？ 是没错啊，这样我就没有收入啦。我好希望 有一個，你去你那收保护费啊？ 哈哈，这个是可以这样讲的吗？不行吧？ 没有，就说我身为一个你们人生的前辈，我可以给你们课后辅导。 没有，我还是我也想要装我还是十七岁啊。 哈，你要装这个？ 就是我就跟你们一样，我就十六七岁这样子。然后每一科考试都轻轻松松，不用念书。 所以你要穿那个很奇怪的草绿色运动裤吗？ 可以啊。 哎呦， 有没有实境节目愿意赞助我做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很棒哎，好想当高中生哦。 身为一个就是很热血的 YouTuber， 你应该是自己自费自拍。 好，我们接下来是第四名，叫做摇滚毕业生。 这也是之前刚刚提到的，就是也是蛮校园青春的，就是那种男女兑换的故事，男生变女生，女生变男生，灵魂撞在一起这样。韦静啊，吴欣提啊，大天啊，151他们演的。 嗯哼，第三名叫做甜蜜暴击。 这你应该有兴趣吧？因为你最近很着迷暴击。还一直叫我看 Butterbean。 Butterbean， 哇，那个真是 MMA 很好看耶。甜蜜暴击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是反正就是体校就对了、 oh， 然后就体育学院， 热血格斗剧。 对，里面有格斗啊，有竞技啊等等之类的。 要打去练武室打。 现在还有在练武室了吗？ 第二名是台剧，然后前一阵很多人在聊跟谈的这一部， 哎呦， 女兵日记。 鲶鱼哥，台式一哥，邱又廷，不得了。 对，之前我觉得很妙，就常常就是好像就是十年会来一次还是怎样的。之前新兵日记超热，然后现在变女兵日记也是很红。 所以当兵的题材就是，虽然你们退伍了骂归骂，还是很多人想看嘛， 就还是会从当中就是回忆到自己的 军中生涯。 对， 也是 很可怕哎，一直到现在有时候都还是会梦到 一上二下。 不会梦一上二下，没有什么真正可怕的事，就是 洗澡 背压力，你带部队没有带好。 可是你就是一直都没有带好，你有什么压力？这个不就是应该做得很完美的人说，哦，那一阵子那一年我真的扛得很辛苦，我为了带兵，然后我付出多少心血。 我同学真的是这样。 但你是睡过头，就带大家掉进坑的一个排长。 怎样？ 那你怎么会在多年后又想到当时的压力呢？你就是在树下睡着这样。 我说的就是我的完美主义朋友，就他是那种就很矜持的那种，所以他到现在都还是做梦会梦到他当初他如果哪里就是部队没带好啊，或什么发生这些事情， 会不会就是喊口号喊到很用力，然后自己醒过来这样？ 我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现在可能已经只剩下多久？4个月。我前几天呢，就是听说了，朋友就我老婆的公司，他们同事有很多年轻人这样子，虾皮很多年轻人，然后他就一边在上班的时候，就一边在偷偷的哭。 男生吗？ 女生啊，偷偷的哭，然后大家就关心他说：“你怎么了？” 嗯， 我男朋友要去当兵了。 当多久？ 4个月。 4个月。 4个月真的很夸张哎，4个月你哭什么？ 哭屁哭 你到底在哭什么？ 哭屁哭。 藏在心里，让我听一听，让我听一听你的心。Oh, oh, oh, oh. Kiss me, one, two, three， 我最爱的那个你，让我给你甜蜜，为你挡风遮雨。Kiss me, one, two, three， 唯一爱的就是你。在一起，为我什么都依你。我什么都愿意。 至于吧 ，Are you okay？至于第一名到底是谁呢？ Choco 追剧2018八月份的浏览排行榜第一名，就是惹上冷殿下。 哇，这也是前一阵子我们才刚介绍的嘛，也是新剧哎。 我觉得有可能他第一名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小说本来就是已经很红了，所以大家可能就很期待这个改编的剧《惹上冷殿下》。但他不是一个古装剧，只是因为这个男主角的绰号叫做殿下，他是一个非常红的男歌星、就像你一样，他 就又要重返校园、I don't know why。 但重返校园之后呢，他就好像遇到一个看似平凡但其实又不太平凡的女生、一个爱情开心浪漫的故事。 以上内容由最有温度的追剧 APP Choco TV 提供。 最近大家在追什么剧呢？也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哟。 最近大家在追什么剧呢？当然，就是最红最红的，我最常听到的就还是《延禧》啦。但《延禧》现在好像完结了，是不是？ 就算没有完结，应该还只剩两集了吧？ 在这边有看到 Alice 说《愤怒的菩萨》 哦，这是一个很这很新哎， 没听过这部，听起来就好想看哦，《愤怒的菩萨》 是不是有康仁啊？ 哦，也是台剧哦。 是公式还是哪里？我不太确定。愤怒的菩萨，还是我完全记错了呢？ 然后宜家跟飞碟电台外面的柜台美少女一样，在追的是韩剧《The Voice 2》。 The Voice 这是新的吗？ 第二季是新的吧？ 嗯，《 Voice 2》。 你是不是看《Voice》？ 我没有看《Voice》啊。 是哦， 我只有看讯号啊，信号，讯号。 信。 我看到是 Signal， 不是 The Voice。 哦，太容易搞混了。 对，因为。感觉起来他们好像也是一样，就是办案的那一种。我没有看过《The Voice》，我不太知道。 嗯， 另外，有人正在追《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这听起来也 好 中二 哦。 对啊，你们都跑得好快哦。 你们都追好新的剧，所以也是蛮多人愿意每个礼拜等新剧、新的一集、新的一集，不会说真的一定要等到全播完才看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讲到延禧，就会一定会一起提《如懿传》嘛。 嗯， 对啊。 我觉得《如懿传》很妙，就因为昨天我去按摩， 嗯， 然后我按摩的那个按摩师他是一个大陆人，然后他刚回大陆回来没多久，他就说，就是他回去的时候，也是所有的人都在看那个 延禧跟如懿， 对，跟如懿。 我天哪！ 然后就是你知道，就已经他们可能追剧已经追非常多，尤其那么多的古装大剧，他就是会侃侃而谈，像一个剧评人说，是周迅他这个要演哦，从14岁演到60几岁。我个人觉得，他如果在早两年的时候呢，他是可以驾驭的。就现在过了两年，我总觉得脸哪里怪怪的，他好像就不行。就是你知道，他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哦，就很像一篇论文这样。 天哪！但我也跟其他就是平常在追剧的朋友们一起讨论了一下，就是之前不管是现在的延禧啊，还有之前那一部《甄嬛传》， 嗯， 对，然后很红的这些古装剧，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是不是如果你比较喜欢美剧的话，好像没有办法进入陆剧的，就是陆剧，尤其是古装剧，就那种清朝的那个世界。 嗯嗯嗯。 我们那时候样本数很小啦，就只有两个人，所以我们两个人自己觉得说，嗯，对，没错， 两个人样本数真的是蛮少的，只是一个好朋友相聚的概念， 好朋友的聊天，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就如果你平常是看美剧的，然后你对于那个古装，就是中国的古装啊，清朝的 时候，可是我的样本数也很少，就只是看我身边的朋友啦，就是一两个，他们爱追古装大陆剧的人，他们真的几乎 不看美剧， 几乎不看美剧，哎， 所以这两个族群是不会交融的吗？ 那除非到真的很 超级红 的那种，超级红，他们可能会看一两集看看这样子， 对，就像Westworld。权力的游戏好像跟延禧传 或是福尔摩斯那时候很红的时候，對對對對，可能会看一下福尔摩斯这样， 好像这真是两个不同的， 但是你要说什么生活大爆炸那些什么 How I Met Your Mother 那些， uh-huh， 是完完全全不看的。

반감과 새로운 만남 뒤에 남는 건 허탈함만 깜깜한 밤 또 혼자 있네 이게 아닌 듯 나의 세상에 마이게이된 그녀의 존재 뜰래야 뗄 수 없는 사이 대보이니 무너졌네 죽을까 고민 차지 못해서 죽겠네 몰랐던 거야 헤어짐에 혹시 너의 흔적이 나만을 괴롭힌다 죽겠다 남대하듯이 돌아섰는데 왜 나는 외로울까 죽겠다 자고 그녀를 만났을까 아, 또 어쩌려고 이별을 택했을까 아. 조금 아픈 사랑했나 봐 뻗은 붓이 다시 자오려나 봐 가슴 저린 그리움일까 아님 이기적인 외로움인가 죽겠다 조금 아픈 사랑했나 봐 꺼진 불씨 다시 타오르나 봐 가슴 저린 그리움일까 아니 미기적인 외로움인가 죽겠다 또 어김없이 너의 흔적이 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Killing Me 2点33分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再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看的剧哦好多人就是讲了好多好多剧最近呢我需要的是日剧的推荐 为什么你想看日剧 因为想要用日剧学日文 就不是、哦、想要练习 对不是真的想要看可是呢就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很 你就看勇者义彦就好啦 哦、所以是搞笑的那个、哦、 对啊 勇者义彦可以学到一些有趣的字吗不是可以学到实用的字吗还是学到字都太歪、 欸那个、那个很生活对话、欸、 是哦 对啊 因为我想就是继续看海贼王下去好像 也不是 办 法 因为全部都一直就是一直在学伙伴啊然后就是打他啊的那一种 跟 然后就骂人、 啊、 对对对、 啊、 骂人橡胶然后一些很奇怪的招式跟外来语 你对你一直在学外来语 就是也不是办法啊对，所以也请大家推荐我一些就是好看的日剧，在 App 上面我看到一个听众他的口味跟我比较像，就是如果要看日剧的话呢，喜欢看那种比较情色类的，或是口味比较重的那种不伦啊。 哦，所以你之前很喜欢咒言， 没错的那一种。他说他喜欢那种议题很敏感的，像是。食女的故事，食女是什么？ 你说吃女儿那个食女吗？还是月食的女儿？ 食女她好像就是大使。 哦，大使就是 使用的使，食、哦、女的故事，不知道在讲什么的。嗯，有点兴趣， 哦、完全不知道哎。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即将要上映的一个台剧，然后其实是一个跨国剧，是一个。 最近广告很凶哦。 对，因为它就是背后有 Netflix， 然后它除了在传统电视会看到，它 Netflix 也会上，就是双城故事。双城呢，其中一城是台北，另外一城是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Yes。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万芳，她为《双城故事》所唱的这个主题曲。然后我觉得《双城故事》蛮妙的，就是跟莫文蔚好像都脱不了关系，因为《双城故事》有一首歌，莫文蔚有首歌是《双城故事》，莫文蔚有首歌叫做《Love Yourself》，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Karen Mok 莫文蔚的《双城故事》。现在就是这个影音平台啊，如果像是 Netflix 这种全球的这种影音平台，它可以很快的，真的就是让全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看得到。 然后，如果你都有使用 Netflix 的话，你们的经验就是或你们的话题可以很快被连接在一起。就虽然我完全不认识你，我想我那时候去夏威夷的时候呢， 还有 第一次。就第一次见到我表妹的男朋友，然后他们在荷兰生活，对，然后我第一次见到 Frank， 可是呢，就是因为 你不会就是用这个跟他开启话题的吧？ 他们没有看 Terrence House， 但是 一样，我们是用影集，就也是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奇妙。就虽然我们隔了大半个地球，嗯，可是我们会看同样的东西，嗯，然后他会跟我分享说，哦，那个第几季第几季可能会比较不好看一点，你要撑过去，然后之后第几季会非常非常好看的，嗯，那一种感觉，会觉得说，虽然我们在世界上不同角落啊，虽然我也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却对同样的东西有共鸣， 共， 然后可以很快的，就是可以交换彼此的意见的那种感觉，嗯，很好。 Everybody needs more time to step into the sunshine, see it with your own eyes. I just wanna feel alive, 'cause I've been killing time. I was losing life. I've been here for no good reason. We're caught up in the climb, love was far behind. Someone's gotta stop this madness. Spend it right. No one's got a hold on you as long as you're still alive. No one's got a hold on time. We just gotta spend it right. No one's got a hold on you as long as you're still alive. Terrace House 清景泽篇到底尾巴那几集要拖多久才出来，我都要不耐烦了。 所以现在就是很还在编辑当中， 他应该就真的剩最后一趴没推了，嗯，就剩最后一趴。哦，如果你没有看过 Terrace House 的话，它就是一个实境节目， 嗯，然后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面， 然后提供给你住宿，提供给你车子，你可以开出去玩， 超棒。 然后三男三女，也许会发展出友谊，也许会发展出爱情，不一定，就看你们的互动程度这样。 目标是要发展出爱情，对不对？ 对，大部分来的人都是当然想谈恋爱，嗯，然后也有人很直接说，我就在找结婚对象的这样。 有这么直接的，哦， 他就会说，我每一次恋爱，嗯，我都是想结婚。他在上一篇，嗯，已经找到一个人配对成功，回去分手了， 然后又回来， 他又回来，就那个无疾而终，嗯。可是他就是有说，我每次谈恋爱，我就是全力以赴。 而且如果最近就是，我会觉得在现在那个 social media 这么发达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成为 IG 网红的话，嗯，参加这个节目，马上 follower 暴增。欸， 真的就是，我只不过是点了其中比如说我比较有兴趣的成员之后，嗯，哇，那个都会一直浮出各式各样的成员的那个账号出来， 对，马上爆 增，然后成员的 IG 也会开始记录一些有的没的， 对啊，你就变就是变成小网红变名人啦，啊，然后就可以开始赚钱了，嗯。

久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十七岁的我们在哪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那是我们从海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尝受过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更多的回忆不停诞生。什么新闻，你身边也会有珍惜你的人，那是我们最想祝福的你们，懂得活着的快乐。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享受过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更多的回忆不停诞生。享受过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更多的回忆不停诞生。 五月天的和音放到这边来好不好？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SHE 的新歌， 他们在9月11吗？ 哦， 就是在那个现在是叫自由广场是不是？就是那个露天的周年的纪念的， 你说中正纪念塔 不用钱的演唱会，我在想那个人潮会不会多到会让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忆起当年中正纪念堂也有办跨年活动的时候。 哦， 哎，很久很久以前，我记得中正纪念堂 好像只办过一年而已， 对， 就只有那一年。 对， 嗯，所以你那时候去参加中正纪念堂的？ 没有，那年我好像是去他市政府的。 对啊，大家应该都会去市政府的吧？ 那个当年是谁选择了中正纪念堂？ 不知道，不知道真的。 但应该卡斯是会很像的吧，因为那么近，你很容易赶场。 对，嗯、对。 当时候就一个城市不只有一场跨年。 哎，那个人潮至少可以舒缓一下 哦。应该说那个时候其他城市还没有这么大型的跨年，就光台北就有 好多， 对，就三场，然后都是很大的。 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我亮着有九一啊！ 我亮着任务网啊啦！ 吼，查甫人唔通出一支嘴啦！我五九一任务网、好房网全部拢抓到啊啦！ 谁搞？ 因为我用租屋神器无比 APP， 所有物件一秒抓！ 谁跳？ 租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租处用无比，好你省个劲。 飞碟首选强打星陈诗安已经登场。 我曾经很快乐，很深刻，才不舍再拉扯。你不是我的最后，我们谁能留着鲜血或生？ 9月3日起，请锁定飞碟快红心，将为你介绍乐坛新人宋楚琳。 你说别哭了，把我的小宝贝拿来这么多眼泪，你说别哭了，把我的小宝贝。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上一栋大楼顶楼发现一具疑似上吊的男性遗体，警方初步检视几乎已经风化见骨，到底自杀还是他杀还要厘清。警方检视现场一个背包，发现死者为72年次的杜姓男子，亲友5月开始就联络不到他，警方已经联系家属到场处理。监察院今天公布2017年度政治现金收支结算表，民进党政治现金总收入1亿4780万，和前年1亿4731万相距很小，居各政党之冠。国民党3337万，和前年的1亿2205万相比，大幅缩减。收支结算表显示，民进党政治现金收入以个人捐赠占大宗，共计1亿1356万，盈利事业捐赠收入3112万，国民党个人捐赠收入2591万，盈利事业捐赠收入716万。时代力量去年政治现金收入1135万，个人捐赠收入988万，亲民党现金收入505万，个人捐赠收入404万。就在大闸蟹即将上市之际，中国大陆进入受豪雨影响，大量污水流进江苏省洪泽湖，传统养蟹区泗洪县林准镇胜利村的万亩大闸蟹产区几乎绝收，蟹农损失惨重。胜利村向来就有中国螃蟹之乡的美誉，初步调查，两条污水河都是从安徽省流进泗洪县，进入洪泽湖，养殖基地内的鱼蟹全死光了。胜利村全村共有将近300户渔民，都是鱼蟹养殖业。位于泗洪县的鱼蟹养殖基地总面积大约13000亩，发黑的湖面上飘满了鱼蟹尸体，渔船上也堆满渔民捞上来的螃蟹尸体。中共解放军宣布，明天中午12点开始到9月7号凌晨0点，一连8天在黄海执行军事任务，要求所有船只禁止驶入这个海域。 中共解放军17号宣布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两处海域执行军事任务。24号也宣布8月25号傍晚6点到9月7号晚上8点在黄海北部执行军事任务，包含今天宣布的禁航海域，近几次范围与中共自制航舰第一次海试区域极为相近，但是面积大出好几倍。南韩警方今天搜索德国车商 BMW 位于首尔的分公司，调查与 BMW 引擎起火的好几十起事故。 BMW 有没有隐瞒车辆瑕疵已经查扣部分文件。今年至今，南韩超过40辆 BMW 引擎起火，一些停车场甚至担心起火，拒绝 BMW 入内停车。中国外交部以报道不够轻中为由，打压日本媒体产经新闻，拒绝采访。日本媒体集体取消采访，以示抗议。日本政府今天也向中国表达关切。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外务次官秋叶刚男昨天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受限于入场人数，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让有意采访的日本媒体记者以抽签方式决定采访代表。不过，抽中的产经新闻，中国外交部却认为报道不够轻中，不符合党意，不同意产经采访。日本媒体随后集体取消采访，表达抗议。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天强调，日本政府已经向中方抗议，日本政府坚信言论自由是国际社会普遍价值，这些权利在任何国家都很重要。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1点，成为2286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一点，成为230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9点，跌幅 1.06%， 来到274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1点，跌幅 1.4%， 来到85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6点，成为2816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成为323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点，指数11093点，成交金额1122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79对一美元，台币升值2.7分，日元111.68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00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大台北地区及苗栗以北、宜兰、花莲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小张，一大早不上班，窝在我这儿打电脑干嘛？ 我在找工作啊。 之前不是说有机会升迁吗？怎么不做了？ 哎，公司突然倒闭了，老板落跑，还欠我好几个月的薪水和资遣费耶。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啊。当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旧制退休金或是新旧制资遣费时，如果向雇主请求而未获清偿，可以申请由垫偿基金支付，劳保局再向雇主追偿。 啊，那我该准备什么资料呢？ 申请时要检附当地县市政府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所开立的歇业证明文件，以及法院发给之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填写申请书后，连同出勤记录、薪资明细等相关佐证资料一起提供给劳保局就可以咯。 那我要赶快去申请。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让笑容为你盛开，希望为你存在。因为杰森马耶兹，全世界都幸福起来。 It could be love, and we could be homies. I want you to get to know me. 西洋乐坛最自由的心灵，两座葛莱美奖热情盛赞，千万耳细胞最熟悉的嗓音，音乐大顽童杰森马耶兹全新浪漫专辑《懂得爱》，华纳。 我是柯志腾。 只想听见你祈祷，在天空塌下的誓言。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下午的3:1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星期四的下午3点过后，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漂亮的妹妹今天要跟我们讲什么漂亮的事情呢？ 没有， 今天没有，只能靠大家了。大家有什么漂亮的问题呢？用了什么漂亮的东西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写出来哟。 난 어설픈 말장난을 좀 해보려다가 어느새 잠든 너의 얼굴이 뚫어져라 괜히 감동하고 있어 지말로하지않아도자꾸만나도모르게이불을끌어오는이유는모르겠지만다신그러지않을게눈앞에계속있어줘내가귀찮을만큼다리올려놔도셔와내겐가벼우니까새로상심대와그속에우리가세상의전부인것처럼그럼우린참대장난을또해보려다가그새또잠든너의얼굴이뚫어져라다시감동하고있어굳이말로하지않아도난이러고계속있어도되는걸까넌또다른먹는밤들나와있어줄까제발날보고말로하지않아도오늘은내가유난히말이많은것같아몰라같이있으니까괜히질투했나봐뒤에서날꼭안아줘어깨에척을꿰고그리고가만히있어잠들것같으니까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10CM， 这首歌叫做 Mattress。 然后刚刚呢，私底下跟玛丽聊天的时候就在说，就是可能最近呢，有些人会在说什么心思紊乱啊，睡也睡不好这件事情。然后刚刚这首歌曲就是床垫，刚好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也就跟睡觉有关系。 我以为是你要分享你挑选最新床垫的心得。 哦，我是很想，对，你知道新家我也需要个新床垫。 你知道就是我有个朋友，然后他就是听别人说，哎，你知道某一家的枕头很好睡嘛？这样子，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去，还特别搜寻贵点，就信义区不知道 A 级里面有那一间，然后就去试躺了。但是一颗枕头也不便宜，一颗枕头可能要6000、7000，还是什么8000之类的，就各式各样都在那边试躺。然后说哦，这是我们经典款云朵款，然后这是另外一款什么什么款。我就每个导上去，导上导上去，想说 都差不多。 天哪，我真的是一个很资质很差的一个身体。 这不叫资质差，这叫做正常人。如果每个都就是弄得出来的话，其实要做 YouTube 的话，你就要好好去实测，每个躺下其实根本就一样。 就像那时候就是家里新装潢，所以也要去睡那个床垫的硬度，然后硬度都会有什么几，比如说3啊、4啊、5.5那种，就是每一个都试躺，然后最后我真的觉得我很难受，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好难好难分，而且你又分不清楚是当下你突然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好， 硬度应该比较好分吧？ 当然，就是那种最硬的跟最软的会有差，可是再差那种很细微的，比如说4跟4.5什么之类，就谁知道啊？拜托， 那是不是跟那你穿鞋子会有这种困扰吗？就你的脚， 我从22.5到22.5到22.3，27，有点过分，22.5到23.5我都可以接受的啊，我就是也都很随便啊， 你就觉得好像差不多， 我觉得差不多小姐这样子。 如果呢，睡觉要睡得好，你要爱美的话，睡觉要睡得好，你才能爱美，然后你也才能享受， 是， 你也才能姿势不会受伤， 是， 就是睡觉超重要，然后睡觉要睡得好，床垫又超重要。但这则新闻不是要教你选床垫，这则新闻 选床伴。 来，请告诉我怎么样，床伴如何选择？ 就是打呼不要太严重啊，睡姿不要太过分，一直把人家踹下床啊！磨牙磨到你会替他担心，是不是牙齿要断啦？ 我昨天才看到这个新闻，哎，说磨牙磨到就打个哈欠，然后下巴掉下来。 我听完这个 压力太大， 我听完这个才是 下 巴 掉 下来。 Always be playing, playing. 这篇文章说呢，全台湾有高达三分之一的人有睡眠的问题， 嗯， 那就是都会失眠，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小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呢叫做舒压放松肌肉放松法， 嗯， 然后它的原理很简单，它原理就是你先把肌肉缩起来，然后再放开，就感受那种放松的感觉， 耸肩放松，耸肩放松， 就是它有一系列，譬如说从头到脚，然后包括什么眉头皱起来，放开。然后那个牙齿咬起来，放开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从 每天就是你要睡前的时候从头这样做到脚这样做一次，然后包括一些什么手掌手腕啊、脸颈肩啊、胸腹背啊、大腿膝盖小腿脚啊等等，就这样子先保持紧张，然后去感受那个紧张的感觉，再慢慢松开，去除掉肌肉紧张感，这样子，然后集中在那个肌肉松开跟舒服的感觉，体会那种放松，让你好好的睡一觉。融化我的姿势， 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孩子，用你深情的方式，这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就喜欢你叫我孩子，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 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呢， Sonia 问了一个问题，请问四色的眼影有四种颜色哦，要描绘眼线的那一色用不完，但其他三色我都用的差不多了，请问广播女神，你会留下来还是会丢掉呢？ 丢掉 哦。真的啊？ 对啊。 你觉得四已经用掉三， 你用掉四分之三 已经非常了不起？ 对， 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 3:21的哥哥妹妹有一次在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呢，就是飞碟电台发声向全世界 FM92.1， 其他各个地方呢，苗栗、花莲、台东的91.3，台中、南投、彰化，还有宜兰89.9，云林、嘉义的90.5，高雄的 FM103.9，还有澎湖的 FM89.7，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你的手机行动装置直接下载飞碟联播网 APP， 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 너와의시계멈춰있고바늘은내맘을찔러계절이설레어도

气派交易厅 Modern Lounge Bar 是您的私人招待所，一树一院电梯别墅社区，自宅双车位是您独享的宁静港湾。新复发树和苑24小时保全，七期生活泳池花园别墅自备199万起，即交屋，04-2255-3338，树和苑。 哇哦，狂贺 ！LG 全球 OLED 电视销售第一 ，LG OLED 电视采用全新 Alpha 9智慧量产影像晶片，即日起购买 OLED 电视指定机型并上网登录，最高送全联福利中心5000元礼券，活动只到9月底，详情及更多优惠，快上官网查询。 快听，这是什么歌的前奏？ 这是要送我百万奖金的前奏。每周六晚上10点登入17直播，参加17金麦克挑战听歌猜歌的本事，就有机会抱走百万奖金。 你也想要百万奖金吗？现在就下载17直播。 不再流泪，用爱翻转世界。用爱走出伤痛，填翻90国排行冠军，感动全球180亿串流点听，雅莉安娜甜到翻环球。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我不懂你的幽默，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 空中的梦想家3:29，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星期四的妹妹爱漂亮时间，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欢迎你可以留下任何关于美丽啊，你最近买了什么新的东西啊，保养啊，彩妆啊的问题跟推荐跟入坑。一愣想要问说，你会做头皮去角质吗？ 欸，我就是用你上次跟你那个货物交换的那一罐，那一罐是什么？我已经忘了。 卡诗啊， 卡诗，它里面就是会有一颗一颗，感觉就很像是去角质的东西。 嗯哼，那个就是啊， 那个就是，对不 对？ 那个就是。 我觉得那个蛮舒服的，大概一个礼拜我就弄了一次，就觉得那一天心情特别好。 哇哦！一愣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去给设计师做头皮角质，跟在家里自己去角质有什么差别呢？ 欸，你去那个发廊，他帮你做去角质，你自己在家大概基本就是说，你挑一个你喜欢的味道，或者是你喜欢的方式，有颗粒的、没颗粒的、香味等等之类的。可他们会从梳头开始 哦， 就他们那个梳子也是， 梳子也是厉害的梳子。 我自己觉得被认真的梳头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因为头皮上真的很多穴道，所以他在那边梳。 你是一只猫吗？ 啊，然后 对啊， 他就是有时候还会用那个，就那个梳子的特色，有的梳子还会这样会敲一下你的头，轻轻敲。我觉得那整个就是一个， 有梳子就是其实是用那个针做成的。 干嘛？这我现在是 梅花针这样子， 金庸就是头上插满什么东西这样，就那是一个很完整的，他们会有个非常非常完整的疗程啦，就看你舍不舍得花那个钱。就是喜欢你。 业至今三天了，早餐还做好摆在床边呢，而我感动的感谢着，说他毕竟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间前不觉热，哭完仿佛清瘦了。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另有新欢。承认吧，别原地自转，承认吧，甩便宜的碗，放手吧，别尽是难安。 我刚看到有人在问说，我有没有用过那个苏苦的粉底液？那因为苏苦它是日系品牌，然后我都觉得日系品牌的粉底液是比较轻薄的，比较薄、薄透的。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天生丽质瑕疵很少的人，我可能才会考虑哦去试用看看日系的。所以我没有， 这不就是你吗？ 我不是，我都用很厚的。 哦，是啊。 你想怎样？ 哦、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我没有用过，而且苏苦大部分我看到的分享都还是眼影、蜜粉跟腮红，我的确是蛮少人看到粉底液的分享心得，所以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我就是有印象，之前有讲过苏苦很多柜姐人都蛮好的、哦，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 试试看， 试试看，就不要害怕 哦。他该被揭穿。 那如果我的脸上瑕疵很多，然后去试了你刚刚说的那一家，我就发现完完全全，可是粉底液是为了遮瑕用的吗？ 对啊， 是吗？ 粉底液就是拿来遮你想遮的东西，就是。 那跟遮瑕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比如说，一般好像你可能就是觉得哦，你的毛孔啊，你那些小小的， 我的痣上面有毛。 那应该先把那个毛拔掉吧。 哈哈，不行啊，拔掉我整个人运会不好啊。 毛怎么遮？你跟我讲。说啊， 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早有旧爱。 但的确非常非常认真，或是我觉得你技术很好的人，他就是不会那么重视粉底液的遮瑕，因为对他来说，他遮瑕归遮瑕， 对啊，他有遮瑕膏啊， 粉底归粉底，啊，问题是那个就是你技巧要很好，你这边要会点，你要会调那个遮瑕的颜色，你知道这个、哦、这个颜色你是青色，你要盖什么颜色上去，你是红色，你要盖什么， 哦， 很难，很深。 3:36，哥哥妹妹有意思。 而且我刚刚只不过讲了几个关键字，居然就能猜中我去睡哪家的枕头， 这么厉害， 有够厉害！ 那就代表这个枕头的广告跟行销做得很好。 可是，在我朋友跟我讲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牌子哎。 我现在只想，就是很想要试试看，把它每一个价位的枕头， 你说盲躺哦？ 对啊，那盲躺，然后再加上一个平常那种夜市299的盲躺。可是，如果你要买它的枕头，是不是一个6000、7000、8000，三个就已经多少钱了？太贵了。这个当这个 YouTuber 太累了，太贵了。 这个除非你是超级富二代，否则你是玩不起这种。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你只能是盲穿拖鞋 啊！ 就究竟99跟299、跟599跟1999的拖鞋，真的有差吗？ 可是那个要怎么测试呢？因为我想看刚刚那个睡觉那个，我可以就搭配我现在这个手表睡眠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我今天睡得好不好。我可以完全的看得出来。对啊，是真正一个有实验精神的实验，就是在开录之前，我会先讲说 有科学依据。 对，就是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的情绪平稳度大概是多少，反正手表会告诉我嘛。对啊，然后就是我今天做的事情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然后就开始睡。然后累积睡个几天，可能因为我们不能只看单天嘛，我们累积睡了一周，或十天，然后平均起来有一个值，这是299的枕头，然后再睡6000块的枕头，一样，就是平均起来有个值。再睡它就是更高阶的8000块的枕头，听起来有个值，你就知道你值不值得花那个钱。但这个提案提给那一家公司，是不是一定会被打枪？因为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会说 不值这个钱。 没有，他们会说，那你的结论会是什么呢？ 有实验精神，我怎么会先知道结论呢？我在做科学的时候，我怎么会先知道结果呢？我可以做出一个 assumption， 我可以做一个假设。 你现在跟客户对呛吗？我就是问你，我白话也就是，你会说我们的好话吗？ 做出来如果是好话，我就大力称赞；如果不是的话，那枕头还你们，可以吗？ 然后我还要被你批评？ 我不会批评你， 还是你只会写他牌？ 那这一 步还是只会写说这个枕头不讲品牌，就讲价位，市价多少的枕头？ 如果他愿意让我做的话，我就觉得很棒。但我想应该也是不可能，我就顶多说，那我就不上这支影片了。 或是，你真的想做这支影片，你跟听众征求， 就是募资计划嘛？ 你可以把枕头再还给听众啊， 最后还要再送。哦、对， 你只是跟他借一周来睡睡看这样子。 哦，不错哦，可以哦。贫穷 YouTuber 的日常， 贫穷有贫穷的玩法， 贫穷有贫穷的用法，很棒。 有一个人说， 怎么样怎么样， 上班中我怕被抓包，然后他就偷偷私讯说，哎、欸、我跟你讲那个心得，我要跟厂商说这是听众的心得、哦、 请说。 苏库的粉霜大家很推，粉底很雷。他讲的哦，所以粉霜你可能可以试试看，粉底液他比较不喜欢， 可能就是你跟你刚刚讲那个一样嘛，就是因为就是要很透明感或很天生丽质无瑕疵的人才能使用， 本来状况就很好的人，他讲的哦。 你干嘛一直强调啦？ 就是 你干嘛啦？ 怕被骂，怕被告。 有人问说，请问人中有小胡子，我要怎么处理才最好？ 什么意思？ 人中小胡子你剃掉啊？ 看你要剃要留啊，这个问题的问的用意是， 对，我问你怎么办嘛？或有一些女生、就是， 女生哦，女生人中有胡子哦， 我不知道是看起来像女生吧，人中有小胡子， 你喜欢有胡子吗？你喜欢 或是 蓄胡吗？ 或是有些女生就是这边会有小小的汗毛啊，然后女生她们不愿意剃，她们觉得。那就是我美丽，就自然象 征。对啊，有的人觉得人中有汗毛是美女，所以他是很自然，他人中有胡子的。看你要不要走这个路线啊？另外一派就是去雷射打掉。 但一般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你打掉了。中意交公社，不要咁肉主义。讨厌剪发，喜爱生样，喜爱写句诗。我是宇宙最后一位发觉的。1 2 3 4 5 6 7 8 8找八个位置，亲手将下次填起。2 3 4 5 6 7 8 9讲出最后这喜气。逐个星再化开，大街水彩般化开。连唱机没有开，但脑海里有电。一直夜随我开，故事发每天继续来，迷幻岁月继续错乱里各苦待。 有一位听众呢，他来自首，我不听玛丽的话，我硬是去买了那个牌子的香水，我后悔了。看来你只能看要不要再跟欧马克以物易物，毕竟我就是用那一排的香水，以物易物到了头皮去角质的新发型，你就喷个5次，再拿去跟人家换吧，不然能怎么办呢？ 我想看我最近我家有什么可能是别人需要的， 你可以先 我想一下， 你可以先开个清单这样子。然后有人说我还有在用那个理肤保水的 B5 嘛？有啊，之前我才。啊，哥又送了我一条，好棒哦！然后他说，他问我用 B5 的顺序是乳液前还是乳液后？没有，我就是把它当乳液。 哦， 就直接把它当乳液了。 对，我就是精华液擦完，我就是擦它这样，只是夏天擦比较薄，因为它真的很滋润啊。 三百个位置，亲手将下士贴起。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共至最后这嬉皮。逐个色再化开，大街水彩会化开。 欸，有人说让我想到个很传统，他说你去斑饼可以去除脸上的小汗毛。斑饼真的是我一个这么爱尝试关于就是美容新鲜东西的人，斑饼真的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 我不知道哎，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很痛，我觉得是我没有办法承受的痛。 是哦，你这么耐痛的人哎。 对，我明明就很耐痛，可是我就是在 旁边。但你有想去做吗？ 也没有，我觉得就是拿两条线在夹我的。 弹。 你要不要去实拍一支你斑饼的影片？ 我当然要拍，也是拍你啊，谁要看我、啊？ 拍你。 我们不好看啊。 欸、你要结婚了，就是斑饼它就是一个做脸啊。 嘿。 试一试。 你现在就是在那边，我结婚前做的事，最后脸烂了，我怎么办？ 现在离你结婚还有两个礼拜。 对啊，就不能尝试啊， 是不是？ 对啊，就像你走经过发廊，看到说什么哦，现在剪发特价200哦，然后就会有一股冲动想要进去。 哎、欸，你什么时候去剪头发啊？ 有想说默默不行，不能乱搞这样子。默默跟你说，其实我昨天剪完了 啊， 完全看不出来吧？ 真的耶！ 间谍放送。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让笑容为你盛开，希望为你存在。因为杰森马耶兹，全世界都幸福起来。It could be love, we could be homies. But once you get to know me, I could be your one and only. I could make you unlonely.Take it slowly, and we could keep it low key. I could be your one and only. I could make you unknown.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 I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 I wanna tell everyone you're taking and take your hand until the end. I wanna be more.Then friends, I'm asking you to be my baby. 西洋乐坛最自由的心灵，两座葛莱美奖热情盛赞，千万耳细胞最熟悉的嗓音，音乐大顽童杰森马耶兹，唱出感动你我的共鸣歌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阮慕华，买股票要看 EPS。买房子最重要是 CP 值，我工作就在师大商圈，捷运古亭站的好我最懂，市区生活何必昂贵。阮慕华推荐捷运古亭站300米的拓普， 和平大道2200坪，城南复兴拓普，43至46坪，2966-8888，拓普。 是陈总，我快到了。客户随口随到，日夜追绩效，三餐常常并做两餐。 休息一下，下一场会议也要全力以赴。 作息不正常，肠胃好菌会减少，让 AB 优酪乳保卫你的正常生活。 2018桃园铁玫瑰音乐节摇滚绕境大溪开唱喽！9月1日大溪桥头停车场，王洪恩、嗨塞少年、Pisco、茄子蛋等7组乐团摇滚接力。下午4点起有文创美食市集与多项周边活动，一起来桃园热情摇滚。详情请上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说好了，我们一起燃烧星火。 我要我想把心冲破。 主题曲《星火》，勇敢说爱，华言音乐。 我是流氓阿德。 飞越了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Sabrina 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 SabrinaSabrina， 这首歌很洗脑哎 ，Sabrina， 对啊，很容易就会不自觉的唱起来。3:51，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 ，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 不要再结婚了。但很奇妙的是，我们今天最后要放的这首歌是叫《爱就爱吧》。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 的故事是在讲说 ，Sabrina 很开心的告诉大家说：“哦，我又遇到一个爱人了，然后我要跟他结婚。”然后王若琳就是 Joanna 以另外一个就是。客观的朋友角度说，拜托你不要再这样。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只是来自于许茹芸的新歌，叫做《爱就爱吧》。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呢，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四夜晚。然后我们明天再会喽，又到周末啦，拜拜。 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把时间都浪费了，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吧，心底里里里里里里有句讲的话，怕不好听，怕你听了没反应，眼睛里里里装得下你所有的行李，不就是去远方吗，来一场红着事的旅行，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把时间都浪费吧，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